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噶啦， 係 啊， 啲人係啊，明先得，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時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。 1954年咧，胡適發表一篇文章，個題目叫《令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》。呢個《令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》係范仲淹啊，即係佢胡適發表呢篇文章，大約1000年前啊，900多年前有一個作品叫《靈烏賦》，其中兩句説話：令明而死，不默而生。這個後來大家就作為這個即言論自由，爭取言論自由的一句口號，這兩句說話呢，即跟18世紀這個 Patrick Henry 的不自由無寧死，即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的意思是一樣的，是吧？但是中國更早，是吧？中國是范仲淹時代，即係宋朝，就已經講寧明而死，不默而生，但係我哋睇下今天中國大陸21世紀，中國人民仍然要將1000年前寧明而死，不默而生掛喺嘴邊或者擺個心裏邊，要爭取言論自由。中國人民又一樣好多要不自由無寧死，係咪啊？所以睇翻胡適之一生人，即係佢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，今日嘅標準佢就係一個保守嘅自由主義者。佢對自由主義嘅睇法，我又想引述喺1948年10月5日，即係大陸政權仲未轉移嘅時候。胡適在武昌對啲公教人員，即係公務員同埋教師，發表一篇文章，叫一個演說，叫《自由主義在中國》。嗱，當然呢個自由主義在中國後來就變成自由主義在台灣，咁台灣中國係中國，咁嗰陣時叫自由中國就咁樣嚟嘅。佢有個咁嘅講法，就係話中國歷代自由最大的失敗，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，忽略了政治的自由。所謂政治自由，就是要實現真正民主政治，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。你只是說言論自由、學術自由、思想自由有什麼用？最重要是政治自由。政治自由是剛才所說所有這些自由的基礎。今天的香港有言論自由、有思想自由、有學術自由，沒有政治自由的話，這些自由全部打折扣。所以傳媒會自我檢查，是吧？大學裡面的教授會自我檢查，是吧？學術沒有自由是因為自我檢查，自我檢查的原因就是因為政治制度不民主。所以胡適在1948年的看法就很簡單，政治自由最重要，要實現政治自由，政治自由的意思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，否則 一切的基本自由都是空的。所以呢個係我今日即係話為胡適，即係呢一即係呢一輯啊，即係講到胡適，講到第四集咧，即係我哋做一個總結啊。咁另外咧，即係我哋會將胡適嗰個所謂蓋棺論定啊，我哋引述幾個即係包括係玩亂啦、毛志明啦啊。第一個我要引述的就是蔣介石，他在胡適即是逝世之後，他寫了一副挽聯，那個挽聯就是這樣說的：新文化中舊道德楷模的楷模，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。這個是白話文來的，通常我們寫文挽聯多數都是文言文的，就不會有的啊咁呢啲咁嘅虛字嘅。咁蔣介石用白話文寫一副挽聯悼念胡適，咁啊梗係有意思啦，係咪？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，咩意思啊？新文化之中舊道德嘅楷模，楷模就是一個模範。喂，你話佢有新思想、新文化推動新文化運動，其實佢係堅守舊道德嘅。是不是？所以由頭至尾都是個老婆啦，佢佢都冇緋聞嘅，又冇取涉事嘅，係嘛？即係呢個舉例講啦。佢推動新文化，但係佢對整理國故，整理國故嘅意思就係整理我哋啲舊文學啊，古典文學，整理啲古典文學做咗好多功夫，而且係用科學嘅方法。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。在一個舊的倫理制度裏面，一個新思想的師表，即是老師，即是一個老師的，即是表率。這個蔣介石作為一個當時中華民國總統，以及過去他跟胡適有很多交往，對胡適的所謂蓋棺論定，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客觀的，即是我們不能夠因為蔣介石是一個政治強人，或者甚至被人認為他曾經是一個獨裁者，他對胡適這個評價我覺得是非常客觀，也都講盡了核心。當然你要評價胡適一個人，好去從很多不同的角度，是從蔣介石那個角度，即是他這個講法，當然他是從一個層次相對比較高一點的。另外一位對胡適即係嗰個蓋棺論定，我一定要提嘅咧就係雷震。雷震喺台灣主張組黨啦，主張民主政治啦，主張言論自由啦，辦自由中國半月刊啦，係咪？甚至乎喺呢個蔣介石生日嘅時候，整個蔣總統祝壽專號，然後成個祝壽專號都係鬧蔣介石嘅。OK， 跟住又俾佢判咗十年監啦，係嘛？自由中國亦都係喺胡適支持底下到創辦嘅，咁佢對胡適嗰、那個即係喺獄中玩，即係嘅悼念胡適嘅挽聯係點講咧？上聯倡導白話文學，宣揚科學精神，百世永垂光輝，先生已無遺憾。下聯痛恨極權奴役，力爭民主自由，大陸共匪未滅。後死何以為人？我為何要引述這個雷震這個挽聯呢？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挽聯，是不是？尤其是下聯，痛恨極權奴役，力爭民主自由，大陸共匪未滅，後死何以為人？我們這些後死者面對現在即中國大陸的極權奴役，是吧？你要力爭民主自由，大陸共匪一日未滅，後死何以為人？係嘛？即係佢意思，即係話我雷震雖然而家坐緊監，係嘛？其實呢一個下聯同上聯係冇必然關係嘅，係咪？上聯你話胡適倡導白話文學，宣揚科學精神，百世永垂光輝，先生已無遺憾，你都冇遺憾啦，係嘛？你做曬啦，宣揚科學精神，倡導白話文學，係嘛？ 我哋啲後人個個都會紀念你嘅，係咪？係嘛？你都冇乜遺憾噶啦，但係我有遺憾啊嘛！我而家坐緊監，我爭取民主自由，當然係對國民黨啦，係咪？但係佢而家講嘅就痛恨極權奴役，力爭民主自由，大陸共匪未滅，後死何以為人啊？係咪？其實呢句説話都針對國民黨嘅，其實係啱唔啱？另外要引述一段咧，就係胡適嘅《墓志銘》，就由當時好出名嘅國學大師毛子水去撰文。當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金石名家，即係雕刻啊，我哋叫啊金石名家雕喺嗰個墓碑度。將呢啲即係呢一個墓志銘咧，就將佢雕刻上去嘅啊！即係當然佢係寫咗俾人雕刻啦，係咪？即係佢攞把刀喺個係咪雕刻啊？王創維好出名嘅啊！咁毛子水嘅墓志銘一段好簡單嘅説話嘅啫。這是胡適先生的墓，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21年，卒於中華民國51年。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，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，為民族的尊榮，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，苦心朝思，閉精勞神，以致生死的人，現在在這裡安息了。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，靈骨也會變形，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。這個是毛子水先生所寫的《胡適墓志銘》。當年曹丕寫《典論》論文的時候，有兩三句說話，即我覺得又可以拿出來講一下，跟毛子水的《墓志銘》做一個類比。曹丕說：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只乎其身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胡適之對後人的影響，在這個墓志銘裏面講得很清楚，形骸要化滅，你條屍體整整下都會化了，靈骨會變形，可能有機會有朝一日這個墓都被人拆埋都得啦，是吧？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，是吧？即是做人要做到這樣，那就真是一個人物咯，是吧？那好了，關於這個即是這一輯呢，大學祭酒就講到這裡，下一輯講什麼呢？遲些告訴你。